大家好啊，又是宠儿话你知啊 ，Yan 啊，我四个礼拜冇见大家啦，我去咗边？我去咗揾多啲资料，揾多啲宠物嘅资料嘅常识俾大家去知。咁今日咧，我带大家嚟依间咧系另类唔同嘅善终嘅公司。之前我同大家去介绍嗰两间都系用火化形式去为动物做善终嘅服务，而今次大家介绍依间咧，佢叫做咧回归自然宠物善终服务。佢系用另外唔系用火，而系用水。咁佢何谓用水嚟同动物做善终呢？咁我今日就带大家嚟睇下佢间公司，同埋负责人点样去介绍佢间公司嘅资料俾大家知啦。跟落嚟，你睇下呢个环境睇几大自然。嗱，佢个名叫做回归自然宠物善终服务。咁我今日咧就揾咗佢个负责人啦，Matthew。佢会介绍佢依间公司何为水化而为动物去做佢嘅善后嘅服务嘅。Hello Hello， 好开心啊！咁今日咧，我揾咗依度嘅负责人啊 Matthew， 咁咧同大家咧介绍一下。何谓水化善终？咁咧，其实咧，我识咗 Matthew 咧一段短时间啦。咁其实我都嚟过依度多一次，个环境非常之舒服，非常之好。咁我哋不如问 Matthew 啊，其实咧点解会有依、這个概念去做水化善终呢样嘢咧？ 咁其实做水化善终咧，首先讲啦，不如讲下点解我哋中意。而家想做水化，或者做善终呢样嘢 先。好啊， 其实善终咧都源于就系我自己本身都有养好多小朋友啦。咁其中一只啱啱早一年前过身嘅嗰只叫 Bobby。咁其实佢启发到我就系觉得啊，善终呢样嘢其实我哋都成日都讲就话善待生命啊。每一种生命，每一个动物，其实都系有佢自己本身嘅意义做存在。咁到我真系阿 Bobby 离开咗我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会谂，我哋其实喺最后一程嘅，其实我哋做家长嘅或者做主人嘅，其实系咪可以为我哋嘅宝宝做多啲嘢咧？咁所以因为咁样就启发到我啊，不如我哋尝试下了解多啲关于善终嘅嘢啊。咁久而久之就变咗呢行。 但是我知道而家出面啦，一般嚟讲做善终都系啲人第一个谂法就会话系火化。咁应该你之前咪有呢个概念去做善终，即系水化呢样嘢之前啦。你我谂你之前动物都系用个火化形式去做善终啦。系，咁你在呢个角度觉得火化同你而家嘅水化嘅形式咧有咩？ 其实应该咁讲啦，火化也好，水化都好，其实都是一个处理遗体的方法嚟嘅啫。但如果你话其实火化同水化有乜唔同嘅地方，其实唔好讲火化啦，相反，如果你话水化嘅，其实我哋会觉得系会比我哋嘅宝宝啦嚟得一个自然啲、舒服啲，同埋。比较环保啲嘅一个处理方法咁 样。听到环保呢样嘢咧，我更加要了解咧乜嘢叫做水化啦。因为咧，我初初唔知嘅时候咧，我会好白痴嘅形式就会觉得，会唔会用一啲比较硫酸嘅嘢，令到只动物好似整到好恐怖咁样，而去令到得翻个骨，甚至乎骨都冇啦。咁我更加要清楚问翻 Matthew 何为水化。但系佢亦都解释一样嘢，好好听嘅两个字，分解更加会令大家明白咩叫做水化。所以 Matthew， 你话俾人哋听，水化分解嗰度系点样去？我俾人哋个概念觉得好恐怖啊！会唔会真系攋我只动物噶？ 其实水化咧，其实同我哋土葬冇乜太大分别。即系只不过土葬讲紧就系。当你入土为安的时候，咁就会透过可能五年啊、七年啊呢啲咁嘅时间咧，去做一个自然分解，就令到个 body 分解入咗去土，即系土里面啦。 然後剩下出來都是骨灰，即是一些骨骼的碎片。其實水化呢就只是最主要呢就透過水的溫度，當然啦就不會很高的，就會是講緊在100度，即是100的攝氏100度樓下啦。颓化呢就是透過一些的鹼性的物質，即例如我們的即是蘇打粉啊，又或者可能我們吃的鹼水粽、okay? 其實就都是那些成分，只不過它就是會控制它那個鹼性那個度數，然之後就透過水溫，然之後循環咁嘅形式呢就令到它在本應要在土裏面講緊五年七年的時間，現在呢就大大咁縮減，就去到24小時內呢就可以全分解曬成個波子，咁剩返出嚟嘅亦都同火化好土葬好都係一樣，都會得返一啲嘅骨骼嘅碎片留返俾我哋嘅家長啦，去做一個留念咁樣囉。 但是呢我呢知少少識少少，以我所知呢其實你哋而家做呢個呢水化嗰個善終呢，其實我知道係咪愛國做人都好似有呢樣嘢 㗎。係呀係呀係呀，其實喺我哋未正式開呢一個開業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做咗好多 research， 同埋就了解咗好多，其實原來喺外國啦，其實而家呢都好，即係好多唔同嘅國家都開始呢引用呢一個水化嘅處理方法啦，就喺人嘅遺體上面。咁大大咁樣第一就會係俾點解話坊間而家外國咁流，即係唔好話流行啦，即係咁多人去了解咧。其實最主要係講緊人純天然環保，就冇任何一啲嘅侵蝕性啊各方面去做到咁樣。所以就咁多人。 所以點解環保呢樣嘢咧咁多人要知咧？所以而家可以用落喺我哋嘅寵物身上都可以做到佢環保嘅法咧，其實幾咁偉大，幾咁為個大自然，幾咁好咧？咁但係我想知啦，亦都知道一樣嘢，佢水化之後嘅水，以你所講過，係咪可以種翻落啲植物度？ 冇錯，其實咧，我哋做水化啦，其實基本上。分開了兩拍噶，當完成咗整個水化的時候咧，所有嘅遺體裏面的有機物質都會，即係例如好似氨基酸啊、鹽分啊、糖分啊呢啲嘅有機物質咧，會全部咧就會落入去個水裏面，跟住就會透過我哋嘅儲水缸啦，咁然之後咧就會係每日或者一段時間咧就會為我哋種喺我哋嘅重生花園裏面嗰啲嘅寶寶啦，就灌溉啊咁樣樣咯。咁第二樣嘢剩翻其餘嘅咧，就會係啲骨灰啦。咁啲骨灰咧就會攞當年同時間都會俾翻我哋嘅主人啦，然之後做一個紀念咁樣。 所以其實咧，當我哋身邊嘅寵物啦離開嘅時候咧，雖然有難過有不捨，但係咪永遠都見唔翻咧？其實唔係嘅。當佢哋離開嘅時候，都係一個新生命嘅重生。但係佢個新生命係會係咩？建落喺一個植物嘅身上。等我哋亦都見到呢棵植物嘅時候，都見翻我哋嘅寵物。咁我哋知道佢呢度咧有一個重生花園嘅，咁一陣間咧我會介紹一下佢哋個重生花園係點樣，係有呢個形式，而係用啲咩植物可以將佢個寶寶啲骨灰啊，甚至乎佢嘅遺體之後嗰個水分咧，種落棵植物度啦。咁我亦都知道啦，Matthew 咧佢哋依間公司咧係好好一樣嘢，好幫義工嘅。當義工是否找你們都有這個，你都會去幫他們做這個善終服務，那他們會不會都有這些問題問你，喂你不是火化但是水化會不會，他們會不會問很多問題？ 其實在這段時間我們開業了這麼久的這段時間，其實都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義工啦，都走過來就我們即是談關於就是說即是可能水化火化有什麼不同，又或者可能說就是說其實會不會即可以幫助他們更多啊。其實在我們的角度來說呢，我們會覺得就是若然真是一個個案，即是 individual 的買到每一個 case 的，然後我們真的見到可能譬如好像阿婆婆在個堂樓那裡養了可能很多隻狗或者很多隻貓的情況下，其實我們都可以其實很樂意去為他們付出的，甚至去幫他們去 真係離開咗嘅時候，你都會即係免費幫佢做呢樣嘢，各方面都會有。咁當然都係 case by case 嘅，有啲嘢其實就每一個個案有每一個背後嘅故仔故事，咁我哋都要去即係了解翻嘅。 嗯，咁啊，今日啦都同大家啦解釋咗係嗰個水化嗰、那個嗰、那個點，即係叫分解形式去令到遺體寵物遺體可以得到個環保，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更清楚，唔好諗多咗啊！所以記住，日後有咩問題，線中上嘅問題，你可以打去線中公司問，亦都可以打嚟佢哋呢度問。咁佢哋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一個佢哋嘅專業嘅啦，叫 Pet to Nature。 Pet to Nature 係啦。咁你哋可以上 Facebook 度睇佢哋嗰個專業，睇下佢哋嘅環境或者問題上，你哋都可以嗰度問嘅，係咪？ 可以啊，係咪啊？都會係有個即係為大家去 解答啲問題。係啊，所以我好開心嘅，因為原來遺體走咗之後，水分、骨灰可以繼續環保依個大自然、依個社會嘅。咁亦都今次介紹咗俾你哋認識多一間善終公司啦，希望大家了解多啲。跟大家介紹一下啦，佢哋依度咧寵物嗰啲骨灰咧嗰、那個放啊，即係譬如啲骨灰有毛髮啊，咁我想留翻嚟做紀念嘅，可能留少部分，甚至乎想個骨灰攞翻屋企嘅時候咧，佢哋依度都好多嘢可以俾你嘅寵物去擺翻屋企，或者俾自己做紀念嘅。咁佢依邊啦，就係啲唔同類型嘅骨灰盅啦。咁啦，有陣時有啲主人話：喂，我淨係想留翻少少嘅啫，甚至乎可能一粒骨仔啊嗰啲。咁佢譬如你個手鏈啦、戒指啦，咁就頸鏈啦。咁佢呢度都其實好多好多，但係我最中意咧有一樣嘢咧，我就特別嘅，我好中意留佢哋啲相嘅。咁佢呢度咧好特別一本嘢咧，係木嚟噶。咁木頭有一本相喺度。咁跟住咧，記錄低佢個地，即係寵物嘅點點滴滴啦，寫低你想要想同隻動物同埋你隻心內嘅寶貝，想仲有啲咩説話可以留俾佢啦，咁咧可以擠曬落依本度嘅。咁啊，揀好啲相，咁佢哋就幫你做一本紀念冊，咁啊等你好好咁啊留翻個回憶喺度。咁可以睇埋依邊啦，依邊亦都有佢哋啲做手印仔啊，咁啊。嗱，頭先我同你講，頭先我都講過啦，唔想攞太多骨灰嘅，甚至乎係攞啲咁啊樽仔裝好先，帶翻去做翻個留念。咁啊，另外一樣嘢啦，頭先都講過，佢哋話環保啦，做一個嘅寵物嘅種植啦，令翻灰，甚至乎剩餘嘅水分可以種植翻落個植物嗰度嘅時候，佢哋依度都好多啲花盆啊、玻璃啊，咁俾你哋去揀。咁咧？今日咧介绍佢哋呢个精品咧就去到呢度啦。如果你哋记住啦，有需要嘅时候或者想知清楚佢哋嘅情况，上 Facebook 睇翻佢哋个 Pet to Nature 嗰个。死亡系咪真系咁恐怖呢？其实人与人之间都会有离别嘅一刻，但系宠物都有我哋离开我哋嘅时候。咁虽然佢哋离开嘅时候，亦都会有不舍，亦都有难过嘅日子要度过。但系当谂到佢个剩余嘅骨灰同埋个水分可以建筑喺一个植物身上，令到佢都可以有个环保嘅形式。我哋咧而家要学识咧放低呢两个字，放低呢两个字之后咧。就亦都系迎接新嘅生命，明天会更好。希望大家中意呢一集啦。 又是宠物小贴士啦。咁咧嚟紧冬天咯、哦，咁冻嘅时候，有啲主人话我要准备去咩啊 ？shopping 买衫仔，俾狗仔，俾猫仔。其实系咪真系咁需要帮佢哋着衫咧？嗱，你记住。動物身上本身佢已經有毛髮喺度，佢哋識得去恆温嘅。除非比較啲年老落，即係比較身體比較弱嘅啦，甚至乎已經係剃到佢啲毛係得翻只不過皮膚嘅話，你可以薄薄嘅一件衫仔佢，唔需要著一啲好厚嘅衫，因為咧你太厚嘅衫令到佢啲皮膚冇得透氣之餘咧，有陣時佢哋會皮膚敏感啊。所以咧，今次個小貼士，記住一樣嘢：天氣凍係咪真係需要著衫仔咧？大家諗一諗，真係需要嘅時候先至要著，冇需要嘅時候唔好著啊，會影響佢皮膚㗎。